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嗱，咁咧，而家我哋又翻翻嚟咧，就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。咁啊，都系有我潘发光，我吴志清师傅嘅，通常都等下嗌嘅。OK， 咁啊， 希尼啦， 番茄， 番茄啦，系啦，咁样嘅。好啦，咁我头先讲到我头先讲 个 lift 啦， 个 lift 咧就系喺大角仔咧，大角咀嗰度嘅。咁咧当时咧系中午，中午咧以前嗰啲幼稚园啊，或者啲咩咧，都系翻半昼啊，我啲小学都系噶。你冇估我几岁啊？ 以前系兴奋就嘅， 系啦，冇估我几岁啊？咁样咧，咁就我搭 lift 咧就好爆，因为得一两部 lift 嘅啫，嗰啲大厦，咁咧就等啦，就好逼人。入去嗰时咧都冇怀疑，或者真系冇怀疑咧，因为太多人等 lift 啦，我冇怀疑。入咗去咧，就因为咧我身边有个人咧同我一齐入 lift， 嗰个人咧就有阴阳眼嘅，由细到大阴阳眼，咁佢出 lift 同我讲话，头先有一个人唔系人嚟噶，喺我哋边边企嗰度咁样，哇！我唔系话咁震撼，你点分啊？咁多都系人，哇！系咪好虚体啊？或者系咩啊？唔系啊，好实体，实到根本分唔到，除咗佢个面口都系咁嘅颜色啦，系比较表情木少少啫， 系嘅， 系啊，比较木少少。 系嘅，眼神嗰啲都冇人咁精灵嘅， 死啲啫，或者死鱼眼咁死啲咁样，咁其他嘢都系正常，即系或者佢唔出声，咁有啲人沉默或者都系咁样啊嘛，咁你分唔到啊嘛，等啲等到枯燥晒系咪先？咁你好多人，点解啲即系执到爆晒？同埋你嗰个 lift 口咧好细嘅啫，你企到爆晒，你根本分唔到啊！啊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另外一個陰陽眼嘅人咧就話、是、行條天橋咧，三個女仔咁翹住手，以前啲女仔好中意翹手喎，唔知點解，都係女仔翹冇翹男仔啊嘛。咁三個翹住手，咁樣一排過向夜晚落街買嘢食，喺粉嶺跟住和合即附近嘅公屋村，咁佢要行一條咩天橋咁啊？同我講，咁行嘅時候咧。佢見到前面，因為佢由細到大一隻眼，呢個都係咁啊！佢見到前面有一個咧好實體嘅男人，著住短褲，好似舊式啲嘅裝修工人咁啊！你講話白飯魚，短褲、短牛仔褲嗰啲咁樣，就著啲嗰啲底衫嗰啲笠衫嗰啲咁嘢，咁咧孭住好，即系百几年都兴孭住个腰 bed 嗰啲咁样孭， 细细个嗰啲啊。 咁样咧就放工嗰类碌，咁喺佢前边。咁呢两个人睇唔到嘢嘅，佢以为系人嚟嘅，中间嗰、那个佢见惯嘢噶，都当佢系人啊。佢都所以话几叻都冇用啊。佢见惯嘢都唔知呢个系嗰啲啊。 人 啊 鬼， 系啊，佢就呢两个就。睇唔到添啦，睇唔到添啦。咁佢哋一路行咁翘住手，咁咪会个步伐一致咯。 系啊， 一致嘅时候咧，呢、這个中间呢个睇到嘢噶嘛，耷啊，因为撞咗佢背脊啦，耷啊，一耷，咁嗰两个就不嬲知佢阴阳眼嘅，碌碌啊，做咩啊？跟住佢呢个中间呢个就闹嗰两个， 黐线 啊！有人啊，撞到人啊你，我咁咪拱我埋去撞佢。 但系其实 跟住嗰两个女仔望住佢吓 啊！ 你知点啦？小燕子嗰啲咧， 流白汗嗰啲啊， 咁就系咁啦。 我以为系翘住，原来嗰女仔，嘿有人啊，让开先。啲人要问佢，你做咩啊？咁样仲恐怖。 但系咧，佢哋喺度讲紧嘅交谈嘅期间，即系话喺度，喂，做乜嘢拱我埋去啊？咁样即系撞到人哋嘅杯啫。咁呢两个好凝重咁望住佢嘅时候咧。佢仲系望到呢个人系一路远去嘅， 但系冇理佢哋嘅， 冇嘅，一路孭住，好似好营营役役啱啱收工嗰啲咁咯，系啊， 哇，咁呢个都好心寒， 系啊，灵界一样翻工，仲系做装修嘅， 或者可能佢唔知佢自己， 咁佢可能不断徘徊佢自己做嘅嘢或者 系咯 嘅地方， 其实嗰时佢系应该系半夜嚟嘅。 落去类似啲便利店买嘢 ，O T 咧可能， 咁呢个唔系 O T 啊 ，O T 啊， 呢个有可能佢嗰个时差啦，系啦系啦系啦，系啦，咁啊翻企我嚟讲啊，你好似头先喺咪后啱啱 大步嘅， 系啦，休息时间又讲啲插曲，咁你想讲边个先？ 讲越多啦， 插曲先咯， 插曲先啦， 插曲先啦， 小品先啦， 系突然间， 俾个小品先啦， 嗰阵时咧我就喺尖东咁咧，某一个地方就唱 K， 咁嗰日咧啱啱真系有个正有另一个师傅同埋佢个徒弟啦， 唔再讲白啲俾你听，嗰间唱 K 系落地炉嘅。 系 啦，唔系好多间嘅啫，唔系好多间。 再爆多少次有桑拿嘅， 系啦，冇多间嘅啫。 卡拉 OK 有桑拿， 唔系隔篱啊， 隔篱。OK 啦， 即系入去门 之前啦，你哋啊。 咁然后咧，我同个师傅咁样一齐入去，咁有个人带我哋去一间房嗰度，即系个服务员啦。咁个服务员开嗰阵时，个企啊正嗰个队形系点咧？我喺度。师傅喺呢度，佢徒弟就近门口，咁门口就喺呢度啦。然后嗰个服务员打开对门，正常礼貌，打开对门。喺一打开嗰下，我自己都，点解我会见到一个女人，但系冇咁实体嘅，见到一个女人嘅喺啱啱喺个门口中间企喺度。原来我望到，我第一下望师傅，然后喺嗰个时候，师傅亦都望一望我。 而家呢个眼神，然后个咁样， 系啦，即系个个都望一望啦， 眼望我眼中啦。 咁系咁正常你自己去唱 K 得人咧，开门就唔该晒咁冲入去噶嘛。但系嗰段期间系好尴尬，就系四个人企晒度，之后嗰个服务员就话：入得噶啦，入得噶啦，我哋仲系 入正唔入好咧。 系啦，咁然后咧，后尾个师傅就即系嗰间服务员问得几句，其实入得噶啦咁。个师傅话：我要换房。系啦，师傅咁讲， 我系唔会同佢唱 K 嘅， 我唔想同佢合唱， 系啊，唔同佢唱歌噶。 咁然后咧，后尾嗰个客唔系嗰个服务员就话：唔好意思啊，冇特别事咧，我哋系唔可以换嘅。咁 好特别喎，而家你睇唔到喎， 冇特别事。 咁个服务员唔知啊嘛。咁然后喺嗰个时候，个师傅话：我哋一定要换房。 我都未入去开房，嗰又有权拣啊嘛。 唔系，但系佢可能唔知系咪 set， 可能 mark 咗你 set 咗你入 边间房。电脑 set 咗系可以改啫。 系啦，咁样唔知系咪惊麻烦啦。咁然后系啦，然后我哋就后屘嗰个人都屈服啦，俾我哋转房啦。咁转完房，然后师傅入到间房嘅时候，就自己 念咒咁样， 话佢应该护住我哋而家呢间房，唔俾其他嘢再入嚟咁。 咁大剂， 即系咪类似封结界咁嗰啲啊？ 系咯，仲要当系即系我哋睇卡通片嘅封印或者系封咩都好啦，即系再封啦，系啦， 然后 罩啦，系 咯，然后咧最得意系后尾个师傅喺唱 K 嘅时候问我，头先你见到啲咩？问我啦，亦都问个徒弟，你又见到啲咩？一齐讲嚟听下咁样啦。然后我话哇冇啊，头先我见到一开门有个女人喺度啦。然后即系个徒弟都系我都见到咁样啦。然后咧就师傅问，咁你知唔知佢后尾去咗边咧？我冇望到，望完我就望你啦。我话因为我望完佢，我再望翻翻去已经唔见咗佢啦。然后咧个师傅话：你梗系啦，佢一开门嗰下，佢望到我哋望到佢，然后佢已经摄咗喺嗰个职员嘅后边啦。只可以听到咁样 咁跟住个职员走啊？ 唔知系咪因为可能师傅喺度佢惊而避咗摄咗喺后边，唔俾我哋望佢咁样 咯。如果俾我谂，我唔会嚟，我会接入去。即系我会觉得，即系一个地方佢唔系害你噶嘛，咁你冇理由要无啦。 咁但系你一路对住佢唱系好难嘅，你又望到佢。 譬如我搭 lift 咁先算啦， 一齐搭啊！ 我唔理噶， 哇， 我直接搭 lift 噶。 实唔实在啊？望到佢 实在嘅，实在。 咁或者点啊？咁 嗱，我以前咧住。拆咗噶啦，牛头角下村，出晒名啦， 知啊， 长走廊嗰啲嘅，咁嗰啲 lift 其实都唔好大嘅啫嘛，即系可能企八九个人都爆噶啦。咁我有阵时一翻屋企咧，咁揿 lift， 我哋嗰啲 lift 咧就净系去九楼同十四楼嘅啫，咁其他楼层就要行噶嘛。入 lift 揿 lift， 咁嗰个 lift 咧就唔系镜，但系咧如果譬如你着有颜色衫咧，佢会反到有个孔喺度嘅。即系嗰啲银色嗰啲咧， 银色嗰啲就哑哑地，但都反到。 系啦系啦，但系就唔系镜咁样反出嚟。 如果你住惯，你住过嗰啲村都知噶啦。 咁我就入去就揿 lift 啦，开头冇怀疑嘅。揿咗 lift， 咁啊见到有个孔咧，喺个角落头就着红色衫。但系我知佢唔系企喺个角落头啊，即系换之佢企喺我嘅后边，只不过呢、這个。呢、這、一个反出嚟， 即系你习惯咗睇惯咗呢个反射去边个角度嘅。 我咁谂咯， 系咯，即系习惯咗啲 lift。 跟住之后，咁我 冇嘢啊，佢都系搭 lift 啫嘛，佢又唔系你吓我，系咪先？即系我又未必会做咁霸道。 即系换句话讲，喺你后边嘅意思。 系啊，即系我揿 lift 嘅后边咯，因为反射咗喺后边噶嘛。 喂，跟住但慢慢褪埋去睇佢摄去边啊嘛。 咁我有冇？ 我有爸爸。 咁我冇咁勇敢啊。 系啦，系咪？ 但师傅，我听过人哋讲咧，话如果即系好似你呢个情况咧、嗯，如果佢咧后边咧、嗯，你要打翻侧个人咯，即系尽量唔好俾佢摄喺你后边咯。 冇，唔需要咁多理论。 即系 咩？ 我唔 知， 因为系人哋话喺后边佢会摄落你度啊嘛。 如果佢要整你，点都 整 你噶啦。 要整你，你几时都喺你后边啦。嗱啦，譬如话后边真系，后边真系会上到身啊，当好嘛？ 系。 好啦，咁你而家你咁打侧，咁佢企翻。你后边， 但唔系贴长企咩？啲人话 关咩事啊？ 唔关事，我觉得 贴长企咁危险啲啦。我试过帮一个女仔驱邪咧，整完之后咧，我翻屋企咧，佢屋企冇搞噶，净系我去上坛咧，一上到我坛度咧，个人咧就震啦，咁啊装香都震到咩咁样啦。佢翻屋企咧，点去做咩啊？我话嗱，帮你整咗咧，咁你就翻下佢睇下点样。咁我而家同佢封咗身先。 嗯， 但系佢屋企依然有啊。点样咧？系一啲细路仔鬼嚟嘅。那个女仔都后生女嚟嘅，廿几岁。咁佢瞓觉，佢话真系啊，佢话真系嗰、那个有个细路仔手咧喺埲墙嗰度走出嚟。 嗯，即系走出嚟。 好清楚，佢话好清楚走出嚟，一掂到佢咁啊缩咗。两次定咩？跟住就冇再出现嘅 事。故意啦，咁即系故意。 想就缩就咁就封个身就系咁。 嗯嗯， 咁咯。佢后来再上嚟，我弹到冇晒震，冇晒性，即系我俾咗符水佢清咗之后，佢冇晒再震咯，冇晒嗰种感觉，即系所谓嗰种。人哋覺得係感應 wing 嗰種嘢啦，其實唔係 wing 嘅嗰種嘢，其實都好。 我有見過啲女仔係咁。 神同鬼嘅嘢好似，同有一個講話，第日我哋有機會個環節講下，好似上同咁樣個感覺同埋鬼攝咗身，唔好話上身先啦，唔好話鬼上身，我哋叫做唔好話奪曬寫，唔係唔清醒嗰啲啊，即係其實佢都係有嘢喺。 嗱，我有問題問，因為咧我真係有問題問嘅 ，我有個 好多問題噶嘛，我有個女仔朋友咧。佢就唔系鬼上身，但系佢开头成日误以为自己系鬼上身。点解会咁讲咧？佢成日觉得即系好似有嘢咁样，即系扫下佢啊，吹下佢风。我话如果佢吹得你风，咁你就唔系鬼上身啦， 喺侧边嚟 啦。我就咁解释。咁有一次佢就上嚟屋企，咁我屋企本身系拜泰国嘢，咁有个坛咁样嘅。咁佢就真系坐喺我屋企，坐咗冇几耐。虽则系冬天，但系着晒羽绒啊，坐喺度，佢震嗰个幅度咧系好似人哋发冷气咁。震到停唔到，跟住咧就大嗌，哇好辛苦啊，系咁喺度喊，控制唔到，跟住我就话，你冻啫嘛，我咪俾件褛你咯，我就一二三就冚件褛俾佢啦， 件褛度写晒符嘅， 冇嘅，即系我用常理咁谂，你冻啊嘛，我咪俾件褛你咁嘅啫，跟住咁佢就。越嚟越嚴重，就係咁又嗌又喊又跪地，有個人好似佢哋咧嗰啲驅魔人咧， 咿呀嘛嗰啲啊嘛。 但係咧佢好奇怪，我哋後屘知道咧佢唔係鬼上身嘅，佢只不過係中咗泰國一啲法，所以咁樣。 系咪即系类似降头？ 佢又唔算系降头啊，即系中咗一啲泰国师傅嘅经文，系一啲唔好嘅嘢啦。当然， 你嘅意思系中咗点样中咗？ 嗱，嗰个师傅咧就喺有个佛牌咁嘅嘢，话俾佢听嗰个牌咧系要嚟辟邪。 但系戴咗落去就慢慢有嘢啦。 系啦，戴咗落去佢之后先开始有咁样嘅问题。咁就怀疑系呢一个牌，就有一个可能法或者即系经文定唔知点啦。佢戴咗之后先有咁样嘅负面型嘅现象。 明白明白，我都遇过好多。 后屘佢就即系嗰个牌就冇再戴啦，跟住之后又即系慢慢去打下咗啊，即系净系谂法佛啊嗰啲咁样嘢就好。 睇下深唔深啦。如果入即系话如果系好深嘅话咧，就咁。除咗个牌都继续噶， 系啊，连续我哋都同佢有见过啲师傅都三四次，佢都系咁样噶。 咁唔得三四次， 其实 有喎，佢直情对住个师傅大眼，真即系个样系好狰狞咁碌大只眼，好似第二个人咁样。 冇得嘅。 你都对住我冇得， 冇得俾暗住。 我嗌一阵嘅，俾你嗌一两声得嘅。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泰国嗰啲佛牌嘅。 有好多好 啊！而家你个电波冇嗰个佢。 唔关事，泰国都有好多正经同唔正经嘅嘢嘅。 因为我试过系先讲佛牌啦。咁我前姐夫啦，咁即系而家分开咗噶啦。我前姐夫嗰阵时走即系分开咗之后咧，佢以前系有一揽嗰啲咁嘅佛牌啦，咁样啦，就唔知又喺手臂嗰纹咗啲泰国嘢啊，唔知个皮肤又越嚟越黑咁样啦，即系好似泰国嘅。 扮泰 文。咁然后咧嗰时咧，佢原来我家姐将嗰条链咧就掉咗佢，我嗰时送俾佢嘅手袋度，咁佢嗰时就挂咗喺我间房嗰张床，咁分开咗，我唔觉噶嘛，啊嗰排唔知点解下下发噩梦嘅，点解成日喺梦里边俾嘢捉嘅，好唔舒服啦，去到我突然间发觉，诶系点解我家姐挂咗个袋喺度嘅，我唔好唔，因为有一种感觉系个睇一定个袋有问题， 舒服啦 吓， 我开哇，我唔记得搞错，我同我家姐讲，喂。我你个袋可唔可以唔好放喺度啊？里边有嗰啲你以嗰个啲牌喺度啊？可唔可以拎走？ 你个 ex 啊？ 你俾我谂到一样话，你咁唔好放喺度啊！以为有咩女人嘢喺度？ 唔系，然后去到我话唔好放喺度，但我冇话俾你听，我发噩梦嘅。去到过咗一排，我先至同佢讲，我话你知唔知啊？你上次放嘢喺度啊？你令我发噩梦啊！即系话吓你，原来你发噩梦，我个仔都发噩梦。我咁你将个嘢挂咗边？挂咗我仔张床。我话你快啲搵人嚟搞掂佢啦，因为原来因为正常你嗱啲人话咧，你去买啲佛牌系你自己合眼缘自己买噶嘛。嗰个人嗰啲佛牌点嚟咧？就系例如你系我朋友啦，你带咗我话，我几中意，咁佢哋有另一条咁样啦。佢咁你呢个咪唔带，你俾我带咁样。你点去攞人哋带过啲嘢带落身嘅？都唔系你嘅嘢。 都好多送俾人嘅喎，你中意啊送俾你 嗱，呢一个都有嘢讲。 好多呢啲嘅。 嗱，我哥哥个朋友嘅，系我哥哥都做记者嘅。佢个朋友呢个女仔都系做记者嘅。咁有一次佢就去泰国旅行，咁去咗其中即系泰国好多啲庙噶啦。咁佢去参拜，即系纯粹去装香，佢冇求嘢噶。咁当其时嗰间庙嘅一个主持就话：，我同你有缘啊。我送个牌俾你啦，咁啊保平安咁嘅意思。咁好啦，咁呢个女仔咪欣然接受，咁啊攞嚟戴啦，咁谂住真系保平安啦咁。咁戴咗个牌，翻到香港之后咧，每一晚都发梦见翻呢一个师傅。开头咧系啦，开头就冇特别嘢嘅，即系冇特别事，总之我发梦见到呢个师傅咯咁。咁佢开头就话，唔知系咪即系可能有缘啊，定唔知点啊，即系冇谂啲唔好嘢嘅。咁开始咧就事态严重啦。嗰、那个师傅喺佢个梦入边咧，擒佢，系啦，强奸佢，喺个梦入边。最奇怪 呢只牌几好嘢喎！ 最奇怪咧，系第二朝嗰个女仔瞓醒，佢记得呢个梦。咁佢去厕所嘅时候咧，就发现自己下面咧系流一啲唔系平时流出嚟嘅一啲分泌物嘅。 哇！佢会唔会系即系话呢个佢俾呢个牌系嘛？系可以咧，佢由呢个牌嚟做媒介穿梭时空，即系可以穿梭去到佢度喎。 咁又真系唔知啦。总之就嗰件事系咁。总之佢就话 高手， 即系瞓醒第二日就见到嗰个牌，唔系，佢见到佢自己下边流一啲唔应该流嘅分泌物嘅颜色嘅嘢啦。 系咁样如果咁样流一啲唔应该流嘅嘢，会系啲咩咧？会系咩颜色嘅咧？ 即系你譬如女仔嗱，讲得俗酸啲啦，即系可能分泌物通常黄色、白色咁样噶，咁但系佢流啲绿色嘢出嚟系唔正常噶嘛？ 咁会唔会系但系医学上应该好重要。 但系佢 拎去化验啊！ 我哋讲唔到耐啦，咁我哋就下一 part 广告之后转头翻嚟见南湾下海究竟流啲咩色，究竟点解？等你希玲再讲俾听 ，OK？ 就翻嚟见啦。